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章冈特老宅第35集。 有那么一会儿，冈特似乎想冲奥格登嚷嚷一通，但又似乎改变了主意。他讥笑着对女儿说： 幸好有魔法部的这位大好人在这儿，是不是？说不定他会把你从我手里弄走，说不定他不讨厌龌龊的哑炮。 梅洛普对谁也没看一眼，也没对奥格登道声感谢，只是捡起罐子，用颤抖的双手把它重新放到搁板上，然后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后背贴在肮脏的窗户和炉子之间的墙壁上，似乎一心只希望自己能陷进石墙里，彻底消失。 冈特先生， 奥格登先生又开口道： 正如我刚才说的，我此行的原因是…… 我第一次就听明白了。 冈特怒气冲冲地说： 那又怎么样？莫芬随手教训了一个麻瓜，那又怎么样呢？ 莫芬违反了巫师法。 奥格登严肃地说： 莫芬违反了巫师法。 冈特模仿着奥格登的声音，并故意脱腔脱调，透着一股子傲慢。莫芬又嘎嘎大笑起来： 他给了一个肮脏的麻瓜一点颜色瞧瞧，怎么如今这也算违法的了？ 对， 奥格登说， 恐怕是这样。 他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小卷羊皮纸，展了开来。 这是什么？给他的判决？ 冈特气愤地提高了嗓门： 传唤他的魔法部接受审讯。 传唤，传唤！以为你是谁啊？竟敢传唤我的儿子？ 我是魔法法律执行队的队长。 奥格登说： 你以为我们是下三滥吗？ 冈特尖叫着说，一边逼近奥格登，一边用指甲发黄的脏手指戳着他的胸口。 魔法部一声召唤，我们就得颠颠地跑去。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这个龌龊的小泥巴种啊！ 我记得我好像是在跟冈特先生说话。 奥格登显得很警惕，但毫不退缩。 没错， 冈特吼道。哈利一时以为冈特是在做一个下流的手势，接着才发现冈特是在给奥格登看他中指上戴的那枚丑陋的黑宝石戒指。他把戒指在奥格登面前晃来晃去。 看见这个了吗？看见这个了吗？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吗？他在我们家传了好几个世纪了，我们家族的历史就有这么久，而且一直是纯血统。知道有人想出多大的价钱把他从我手里买走吗？宝石上刻着佩弗利尔的誓章呢。 我确实不知道， 奥格登说，那戒指在他鼻子前一英寸的地方晃过，他眨了眨眼睛。 而且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冈特先生，你儿子犯了…… 冈特愤怒地大吼一声，冲向他的女儿，一只手直伸向女儿的喉咙。一时间哈利还以为他要把女儿掐死。接着冈特拽着女儿脖子上的一条金链子，把她拉到了奥格登面前。 看见这个了吗？ 他朝奥格登咆哮道，一边冲他摇晃着金链子上的一个沉甸甸的金挂坠盒。梅洛普憋得连连咳嗽，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奥格登急忙说：“ 斯莱特林的！” 冈特嚷道：“ 萨拉查，斯莱特林的！我们是他最后一只活着的传人。”对此你有什么话说？ 啊！冈特先生，你的女儿…… 奥格登惊慌地说，但冈特已经把梅洛普放开了。 梅洛普跌跌撞撞地离开了他，回到原来那个角落里，一边揉着脖子，一边使劲地喘着气。 怎么样？ 冈特得意地说，似乎他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证明得清清楚楚，不会再有任何争议。 所以，别用那副口气跟我们说话，别把我们当成你鞋底上的泥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纯血统，都是巫师。我相信你没有这些可炫耀吧？ 他朝奥格登脚下吐了一口唾沫，莫芬又嘎嘎大笑起来。梅洛普蜷缩在窗户边，垂着脑袋，一声不吭，直直的头发遮住了他的面庞。 冈特先生， 奥格登固执地说， 恐怕无论你我的祖先都跟眼下这件事情毫无关系。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莫芬，还有昨天深夜他招惹的那个麻瓜。我们得到情报， 他低头看了看那卷羊皮纸， 说莫芬对那个麻瓜念了一个恶咒，或施了一个魔法，使他全身长出了剧痛无比的荨麻疹。 莫芬咯咯地笑了。 你在笑了？ 冈特用蛇老腔喝道。莫芬立刻不吭声了。 就算他这么做了，那又怎么样？ 冈特挑衅地对奥格登说， 我想你们一定替那个麻瓜把肮脏的脸擦干净了，还把他的记忆…… 问题不在这里，对吗，冈特先生？ 奥格登说， 这是一起无缘无故袭击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 刚才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喜欢麻瓜的人。 冈特讥笑着说，又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这种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 奥格登义正辞严地说， 从你儿子的态度来看，他显然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丝懊悔。 他又扫了一眼那卷羊皮纸， 莫芬将于9月14日接受审讯，对他在一位麻瓜面前使用魔法并给那位麻瓜造成伤害和痛苦的指控做出答辩。 奥格登突然停住了，叮铃的铃铛声，嘚嘚的马蹄声，还有响亮的说笑声从敞开的窗户外面飘了进来。显然通向村庄的那条羊肠小道离这座房子所在的矮树林非常近。冈特愣住了，他侧耳倾听，眼睛瞪得大大的。莫芬的嘴里嘶嘶作响，他转眼望着声音传来的地方，一脸贪婪的表情。梅洛普抬起头，哈利看到他的脸色白得吓人。 天哪，多么煞风景的东西啊。 一个姑娘清脆的声音从敞开的窗口飘了进来，他们听得清清楚楚，好像她就站在屋子里，站在他们身边似的。 汤姆，你父亲就不能把那间小破棚子拆掉吗？ 那不是我们的，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说道， 山谷另一边的东西都属于我们家，但那座小木屋属于一个名叫冈特的老流浪汉和他的孩子们。那儿子疯疯癫癫的，你真该听听村里人是怎么议论他的。 姑娘笑了起来，叮铃的铃铛声，嘚嘚的马蹄声越来越响。莫芬想从扶手椅上跳起来， 别动！ 他父亲用蛇老腔警告他。 汤姆， 姑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现在离得更近了，显然他们就在房子旁边。 我不会看错吧？难道有人在那扇门上钉了一条蛇？ 天哪，你没有看错， 那个男人的声音说， 肯定是那儿子干的。我对你说过他脑子不大正常，别看他了，塞西利亚亲爱的。 叮铃的铃铛声，嘚嘚的马蹄声又渐渐地远去了。 亲爱的， 莫芬望着他妹妹，用蛇老腔小声说道， 亲爱的，看来是不要你了。 梅洛普脸色煞白，哈利觉得他肯定要晕倒了。 才往生。 冈特厉声问道，用的也是蛇老枪，眼睛看看儿子，又看看女儿。 你说什么？ 莫芬说着盯住妹妹，脸上露出恶毒的表情，梅洛普则显得非常惊恐。 每次那个麻花仙姑她都在花园里看着你们看啊，是不是坐在那里？ 梅洛普哀求地使劲摇头，但是莫芬毫不留情地说了下去。冈特小声问。冈特家的三个人似乎都忘记了奥格登的存在。奥格登面对着新一轮爆发的刺耳而不可理解的嘶嘶声，显得既迷惑又恼怒。 这是真的吗？ 冈特用阴沉沉的声音问，一边朝那个惊恐万状的姑娘逼近了一两步。梅洛普疯狂地摇着头，拼命把身体挤缩在墙角，显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什么叫这个家伙？ 莫芬嘎嘎地笑着说， 你这个可恶的小丫头，你这个龌龊的小败类！ 冈特吼道，他失去了控制，两只手扼住了女儿的喉咙。 不！ 哈利和奥格登同时叫道。奥格登举起魔杖，喊了一句：“ 绿色之线！” 冈特被击得连连后退，丢下了女儿。他被椅子绊了一下，仰面摔倒在地。莫芬怒吼一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向奥格登，一边挥舞着那把血淋淋的刀子，并从魔杖里射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恶咒。奥格登夺路而逃，邓布利多示意他们也跟上去，哈利跟了出去，梅洛普的尖叫声还在他耳畔回响。